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十四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读经文。路加福音三章第一节，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士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沙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该法亚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耶稣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啊，和毒蛇的后代啊，谁指示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心里自己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使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要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我继续念到十二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就人心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本机，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加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此宣讲你的话语，也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但是我们认知宣讲和聆听都没有效用，若非有那调和的信心，这是圣灵所在人心中所运行所成就的。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求你叫那没有信心的人今天能够经历圣灵的工作，因此能够听到真正的福音，叫人能够悔改罪得赦免，以至于得永生的福音。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结尾和第三章的开头中间其实隔了大约18到20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因为路加在经文中给我们很多的线索，在二章11到2节，路加说该撒雅古士都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就是我们知道耶稣诞生那一年应该是西元前四年。在第三章一到二节，路加写了一连串的名字，他提到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大巡抚。我们就知道这是讲约公元27到29年之间的时间，也就是施洗约翰和耶稣他们大约30岁的时候发生的事。路加记录这些元首的名字是按照当时历史家的惯例，也有他特别的用意，他要之后的读者，不论是提阿非罗大人还是2000年后在台湾的我们，他要我们确定确知他所记录的是历史事实，而不是故事，不是小说，不是预言，也不是神话。三章一到二节 你注意有几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本丢、比拉多、亚拿和该亚法，这三个人之后会送我们的主耶稣上十字架。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是这个人之后会砍了施洗约翰的头。所以这几个名字提醒我们，上帝的救恩是在极不友善的政权之下临到世上。换言之，上帝的儿子并没有在川普当权的时候道成肉身。有许多人认为基督教信仰兴旺或衰败与否取决于所谓的基督徒或者友善基督教的政客当权，但是历史一再的证实，在所谓基督教政权或者基督教君王的统治之下，基督教的信仰反而越加的败坏，教会也越加的腐败。教会反而往往是在逼迫之中兴旺和兴盛，不是吗？就比较中国大陆教会的属灵状况和我们台湾的教会的属灵状况。所以今天这经文中的几个名字鼓励我们，鼓励我们，上帝的国度从来就不是依赖人的政权，上帝从一开始就选择在最艰难的光景之中工作，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最敌对基督的政权之下，因为上帝利益从一开始就利益要在软弱中刚强，在羞辱中展现他的荣耀，在仇敌中扩展他的国度，这不应该令我们意外。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天使说，约翰这人他浓酒淡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路加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里面，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马太告诉我们，这人约翰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是很犀利的，很犀利的先知的制服。约翰他是祭司的后代，他却没有穿祭司的袍子。他的父亲在圣殿里面服侍，他却在旷野中吃蝗虫。这提醒我们，上帝总是用出人意料的方式差遣一个野蛮人 ，basically wild man， 一个野蛮人来宣讲他的救恩。他这个约翰所宣讲的洗礼，他不是学者有诸多讨论，这洗礼是从哪里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知，这不是一个入教或入犹太教的仪式，因为来受洗的人已经是犹太人了。这个也有别于之后我们基督教的洗礼。我们可说约翰的洗礼是独特的，在救赎历史上有独特的作用，是不完全的，却是有预备性的。天使加百利说，约翰的任务就是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他要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他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但是你注意，约翰他自己其实还不知道到底是谁要来赦免人的罪。走之后他要问耶稣，是你吗？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其他的人？他也还不明白，人的罪虽然要得到赦免，但是到底如何要得到赦免？所以约翰施行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却还不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或许我们可这么说，受约翰洗礼的人是还不知道基督是谁的基督徒。约翰所做的，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那边他是这么说，在旷野里预备耶和华主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铺平我们上帝的道。我们上帝的道在路加福音成了他的路。所以这就我们面对一个问题，这个他到底指的是主耶和华，还是刻意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施洗约翰是为基督开路， 或许路加没有在此直接说耶稣就是耶和华，但是他在此至少说耶稣到来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到来，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上帝与人同在。要怎么预备他的道路呢？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也要改为平坦。显然历史没有记录这些事当时有发生，所以你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段经文。这显然是有属灵的意义。什么意义？就是天使所说的约翰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也凸显如果约翰他是为主开路，其实真正是上帝他自己为他的儿子预备道路，因为只有上帝能够填满山谷，因为只有上帝能够削平山顶。换句话说，如果人能够听到约翰所讲的福音而回头心归向上帝，这最终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在人的心中预备人心能够领受救恩。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其实在约翰在路加福音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这个看见上帝救恩是一个重点。为什么人能够有血气的人能够看见上帝的救恩？路加福音的答案应该就是因为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他成了有血有肉的人，这样就不止西面会说哦，我如今可以离世，因为我已经眼见你的救恩。不止他，不仅犹太人，凡有血气的，包括你我，都能够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上帝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很凶啊，口气不好，态度欠佳，说话有点急车，至少这不是一个牧师该说的话。哎，而且那些人是要来受他的洗，他却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或毒蛇的后代。也许这是约翰要确定这些人是不是有资格受洗。就像上礼拜我们会与宇轩约谈，就是确认他明白受洗的意思，他可以受洗。也许我应该问宇轩，来坐，毒蛇的种类啊，是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啊？我口气好一点，也许这样子，我们不会这样子问，哎，就连你们的牧师说话很机车的我也不会这样子问。如果我们这样子问，真的没有，所有人都会跑光了，而且我们也没有洗礼的照片可以 po 在脸书上面。但是或许我们应该这样子问，因为显然许多受洗的人徒有洗礼的外在记号，但是却没有受洗所印证的那个内在的属灵事实。所以约翰他认得出来，这些人要逃避将来的愤怒，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悔改，也就是说畏惧将来的审判不表示悔改以至于得到永生，或者你要逃避地狱不保证你会上天堂。那些人可能恐惧，可能惧怕，甚至会懊悔，但是他们没有按照保罗之后会说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那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他们有的是那叫人死的世俗的忧愁，那是没有用的。圣经里面懊悔以至于死最好的例子是谁？就是犹大， right? 经文明文记录他也后悔，他甚至会认罪，但是他是灭亡之子。所以神学家他们会区分所谓律法性的懊悔或者福音性的悔改。 18世纪有个清教徒叫 John 约翰、Calhoun， 这个人 他列出三种悔改。他说任何人，世人，第一种悔改就是有天生的悔改，这就是世人普遍所有的一种很自然的悲伤或自我谴责的感受，就是你会知道你自己做错事了，做了不该做的事，而且了解这不当的行为会带给别人，特别是会带给你自己你不想要的后果，这是任何人都有的，这就是所谓世俗的忧愁所产生的懊悔，没有用的。第二种则是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的，所谓清教徒他们所谓律法性的悔改，或者律法主义式的悔改，就是律法主义者，就是认识上帝之上帝律法的人，他们明白自己违反上帝的律法，也认知自己严重的罪行会使他面临永远的审判，因此产生惧怕，产生畏惧，而有一种悔恨的感觉，悔恨的感觉，这就是毒蛇种类的悔改，不是真心的悔改，是惧怕地狱、害怕死亡的逃避反应。第三种悔改，福音性的悔改和前面两者完全不同。这个悔改是来自于基督的灵，圣灵植入人心的恩典原则和习性，只有运行在重生信主的罪人身上，叫这个人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无数的罪恶，这些罪恶极端的邪恶，极端的不配，在主面前因自己所犯的罪所带来的伤害而有真正的谦卑和伤痛，福音性的悔改，这就是所谓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真悔改，这是上帝赐予人的，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人自己的，是圣灵的工作，或用新敏信仰告白的用词，是福音性的恩典，既然是恩典就是赐给你的，这样福音性的悔改就必然是在内心，出自，你可以说它的确是出自你的内心，但却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在人的心中创造了一颗忧伤痛悔的心，这悔改也必然有外在的果效，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没有坏树结好果子，而你看那个树木结什么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不知道人的内心，我们就不要论断他们，这或许听起来很属灵，但是严格来说并不正确。很显然的，施洗约翰他是凭着人的外在作为有或没有结出符合悔改的果子来评估他们内心的属灵状态，没有与悔改相称的果子就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恐惧，他们害怕死亡，但是他们没有面对上帝的忧伤和谦卑，反而他们是骄傲的人。为什么？他们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所以这些人就像那些常年在教会聚会却从来没有重生的人，他们或许受洗，主日聚会，领圣餐，偶尔心中会有一些内疚或者不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因为到最终他们都觉得自己还好，我还 OK 吧，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没有真正的悔改，你可以上教堂，你可以说自己信耶稣，但是问题是你从来就不是上帝的儿女。就如那些人，他们有犹太人的血统，却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是保罗后来会说他们不是真正属灵的犹太人。约翰的重点是，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的血统、自己的传统，甚至你们领受上帝一切的好处，你们有上帝的圣言，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和应许，这一切都没有用。 如果他们没有悔改的心，这悔改的心也没有发出相称的果子。他们或许有犹太人的血统，其实他们是谁？毒蛇的后裔。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不是你们的父，撒旦才是。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约翰要他们明白悔改的迫切性，就是啊，再多点时间，可以等一下。No， 就是现在。我们都习惯说，哦、再给他多点时间吧，因为我们习惯当好人。或许我们不愿意得罪人，哇，好人不能帮助人上天堂。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好人，他怎么说？他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你们当悔改，要信福音。所以我们的问题通常不是哦，再多给他一点时间，或他没有参加聚会，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团契，这都不是真正的问题，弟兄姐妹，这些都是那真正问题的外在症状，外在的病状。这些外在的病状凸显的是内在属灵的病情。如果有人不喜欢守主日，不喜欢团契，不爱听，也不爱读，也从来不默想上帝的话语，平时也不祷告，如果他们做这些事，顶多也是例行公事，就如那些上圣殿献十一奉献、守律法的犹太人，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例行公事。那么，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他没有一颗悔改的心，他外在的行动冷漠，就印证内在的属灵沙漠。这我发明的。他面临的问题不是他需要多一点时间，而是他没有时间，他现在就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约翰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应该蛮确定，听到约翰讲话，那天听到约翰讲话的人，肯定有人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听了就气扑扑的离开他去了，就像之后有很多人会离开我们的主去了。但是显然毒蛇的种类之中也有人听得出来，约翰不只是在骂人，他是在传讲上帝的话语。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有人能够听，而有人不能够听说实在很难听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太在意人们听到不好听的话就会有不好的反应，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上帝其实一直在用人不喜欢听的话呼召人悔改。你要叫一个人认罪悔改，定义上本来就是不好听的话，有谁能够听呢？没有人能够听，除非圣灵赐给他一颗愿意听，赐给他一颗悔改的心，那样的人会有反应。不好听的话会扎他们的心，他们会问，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并没有说你们要更诚心一点，你们要更努力一点，你们要有一种更深刻的感受。不是说诚心或努力不重要，而是诚心和努力必然有可见的外在表现。他们这些人会问我们当做什么呢？其实已经印证他们是有一颗悔改的心，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悔改的心该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所以20世纪改革中神学家 John Murray 约翰穆里说，悔改的本质是关乎情操、心智和意志的改变。你之前所爱的事，你爱犯罪的事、淫乱的事、拜偶像的事、说谎、做假见证、 陷害别人，占其他人便宜，这些事本来对一个罪人，对你我来说都是理所当然，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圣灵如果赐给你一颗远离罪恶、转向圣洁、公义、上帝的心，也就是悔改的心，那之前同样的事，如今对你来说必然会叫你忧伤、痛悔。也就是说，悔改的人必然也是厌恶罪恶的人。但是你不止厌恶罪，你还向往公义。你会问，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行呢？约翰告诉他们，有两件衣裳的就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这个衣裳的原文就是，其实的意思就是里衣或者褂子，在经文中的。哦，就是我们所谓的内衣，或者卫生衣、卫生裤。也就是说，你只需要穿一件内衣，两件是多余的，或者有人会说，会说是变态的。你如果有两件，你就应该分给那没有的人。食物也是一样，你只能吃这么多的食物，如果你有多余的，你应该分给那没有的人。又有税吏要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那时候的税吏不是国税局的公务人员，他们是罗马政府授权来收税款的所谓的private agent， 私人的代理。他们没有固定的薪水，他们的收入就是在缴纳的税款之上，他们能从你口袋里欺诈出多少钱，那就是他们的收入。也就是说，他们是以靠勒索为生。在犹太人的眼中，税吏就是罗马政权的走狗。在宗教上，他们是 apostates， 他们是背道的人。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会说：“耶稣，你怎么会跟罪人和税吏同桌吃饭？”因为在犹太教的眼中，税吏和罪人是同等的。你如果遇到他们，你也不会邀请他们来你家做客。但是约翰，你注意，他没有告诉说税吏，你们的工作不圣洁，你要辞去这个工作，找到另外一个正当的职业，只要他们除了立定的数目，就不要多取。兵丁也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这些兵丁可能是协助税吏收税的犹太兵丁，约翰没有叫他们退役，只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以讹诈，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所以约翰对税吏和兵丁传递的其实是同一个讯息，就是留在你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但是不要再做原来你们做的事情。你们如今的作为要符合悔改，之前你们爱钱，如今你们就不要多取。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因为进钱加上知足便是大利了。所以一个人悔改，他就必然与之前和世人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这个标准，这个新的价值观会带出最具体、最务实的进钱。这个敬虔不抽象，不是在圣殿里面献祭，或者在人们面前大声的祷告，不是去读神学院，而是你看得出来是非常例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日复一日呈现出来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全面性的敬虔。你若向上帝悔改，你必然也以公义对待别人。垂直水平 ，anyway， 这也是说，悔改不是一个某种一次性的命令，也不是某种决定或者偶尔做的动作。真正悔改的人，必然是一次悔改就总是悔改以致得救。约翰告诉那些人， 他说的其实就是悔改是一个属灵上的常态，而若这属灵的常态是真实的，就必然有具体带出来相称的生活形态。出去约旦河边受洗的那些人，他们如果真的有悔改的心，他们不需要出家，不需要辞职，反而他们要回到家里，回到工作岗位上，活出新生的样式。他们不论在哪里，就算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他们也不可能再按照自己之前的喜好甚至自己的个性行事为人。因为为什么？如果他们真的有悔改的心，是上帝的灵在他们心里，在他们里面造了一个新的心智、新的情操、新的意志，必然会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清教徒称之为 living unto God， 面向上帝而活。这就是悔改人必有的体态 posture， 必然有的 orientation， 一种性向。 yes， 性向，性格的取向。之前你是悖逆上帝的人，如今你悔改转向，是背弃罪恶而面向上帝。这是说，这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你需要这个属灵的常态，才可能维持相称的生活形态。这常态的悔改必然是福音性的悔改，出自圣灵，有忧伤痛悔，但是总不缺乏喜乐和盼望。相反的，律法性的懊悔是充满恐惧的，也没有喜乐，自然不可能持久，也无法结出果子。清教徒 they're so perceptive， 清教徒他们指出，那种咬紧牙关靠着自己力量守律法的懊悔，最终会发生一件事。什么事？最终会叫那个人痛恨上帝和上帝的律法。 Why？ 因为他做不到。而凡他没有办法做到的，他必然会怪罪上帝，怪罪上帝，你怎么这么小气，你怎么这么严苛，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所以这种律法主义的苦读，其实正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面的苦读。为什么我不能吃这棵树的果子？弟兄姐妹怎么办？我们该如何行？我们要如何总是悔改？如果你要总是悔改，你就需要恩典的福音，不是吗？ What does it mean？ 我们不仅要悔改，你注意，我们需要悔改使罪得赦免的福音。约翰或许还不知道上帝他到底要如何赦免人的罪，但是他明白福音是关乎悔改使罪得赦免。其实律法主义的人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想要讨上帝喜悦，那些人他们其实明白，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自己悔改，总是不够，不能够叫我自己的罪得赦免。但是诗人说，这赦免其过，遮盖其罪，那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自己不算为有罪的。 No，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那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赦免自己，你需要上帝的赦免。这是说，如果你要总是悔改，你就必须有那耶稣基督福音的确据，就是我们的罪，你我的罪，是因基督的缘故得到上帝的赦免。毕竟若罪不得赦免，说实在的，何必悔改，何必那么痛苦，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死了。但是弟兄姐妹，你我不一样， right？ 我们不是毒蛇的种类。上帝的话语临到约翰，悔改使罪得赦免， 这是上帝的救恩。但是施洗约翰他还不知道上帝他到底要如何赦免人的罪，他还认不出来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 We know 我们得着的，就此来说比施洗约翰得着的更丰盛。我们知道上帝他如何施行拯救，我们不仅知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还知道到底是谁流了血。他说这杯你们拿去喝，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弟兄姐妹，我们认识那个人，我们每天都读他的话语，我们每个主日都听到他的道，我们每个月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有吗？你知道吗？你认识他吗？弟兄姐妹，你必须确认你的罪得赦免，你必须明白你蒙的是什么样的恩，你才能够总是悔改，总是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你必须明白你的罪到底是如何得到赦免，才结出与悔改相称果子，你才有这个动力结出果子。也就是说，你必须认识你的救主，你的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用希伯来书作者的用词，你必须仰望耶稣，因为他就是上帝的救恩，他就是福音。你必须确知他是爱你，为你舍己，他的宝血涂抹你的罪过，使你的罪得到赦免。要不然你悔改有什么用？而下一个问题，你怎么仰望耶稣？他并非没有赐给我们认识他的管道，其实是非常例行的、日常的、平凡无奇的认识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管道，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谓的恩典媒介，就是按照主他自己所设立的方式，依靠他的圣灵，遵照他的话语，他的圣道，他的圣礼，教会的惩戒，圣徒之间彼此的团契，认罪祷告，就是这一切非常平凡的，这一切叫圣徒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成长的管道。你不使用他自己赐给你的恩典管道，你怎么可能领受恩典？你怎么可能认识他？你怎么可能爱他、顺服他？你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又怎么确定你的罪得赦免 ？No, you can't. 你没有办法，你更没有办法总是悔改，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世人来说是最痛苦也最不自然的事，因为世人没有圣灵，无法也不愿意顺服。但是有圣灵，有悔改归向上帝之心的人，也必然是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也必然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有喜乐。顺服会有喜乐，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怎么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接下来呢，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为什么我对你们说这些话？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姐妹，使罪得赦免的悔改是恩典，是清教徒喜欢夸口说的那最大最好的恩典。你要如何改变生命？你要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公义对待彼此？ 你要如何摆脱恐惧、不安、苦毒、对死亡的畏惧？你必须明白，你领受是多么大的恩典，你才可能撇下这个世界，向上帝而活。因为这世界所提供的，相较之下，用保罗的话说，不过是粪土。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爱你，为你舍己。这不能只是抽象的理论，救恩论。这不能只是一个好听的故事或者预言。它是历史事件，但是对你来说，它不能只是历史事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必须用保罗的话说，活化在你的眼前。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何活化在你的眼前？在地上你是凭着信心按照他的话语，使用他赐给你一切的恩典媒介仰望他。而如今如果你凭着信心仰望耶稣，就悔改，就确知你的罪得赦免，就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有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你必要眼见他，在他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属于你儿子的人悔改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悔改，而是你叫我们知罪、认罪、悔改，转向你，为你而活。这是你圣灵的工作，是最终是叫我们结出那悔改与悔改相称的果子。其实不外乎就是不为自己而和这个世界活，而面向你，为我们的主活。这对世人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也是很抽象的事，但是对我们领受你儿子耶稣基督恩典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最确实的，是大有盼望和喜乐的，也是我们活在世上的动机，是悔改以至于得永生的那个恩典。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也求你将这个恩典赐给今天在这里所有听到你救恩的人，叫他们也认罪悔改归向你，因为这是最好的结果，就是罪得赦免有永生。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神，是给他宝贵的话语。